如果你真的想做真正的自己，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论，而是要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和原则。我们可以敞开胸怀表达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，可以尽量的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容忍底线，拐弯抹角往往会适得其反，也会造成误解。 站在属于我的角落，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，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，不懂我们之间这份真情犯了什么错，若你不是你而我不是我，那有多快乐。 最好的爱情不是没有缺憾，而是对方来了以后始终都在，没有走，再也没有走。一牵手就是一辈子，那些最动听的情话并不是我爱你，而是愿意陪你一直到老。来听不流泪的机场。 一面灯火像星光闪耀，什么地方等着我降落停靠，走过一扇大门 角，什么笑容值得我凝住心跳？往前跑的人需要摆脱遗憾的药，回到教堂祈祷那一秒。爱是三万里程的孤单，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的远方。爱是再远都在你身旁，心疼了解的目光，不流泪的机场，累积或多或少的伤，我挣脱假的谎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，最真的微笑。风铃闪烁停住的街道，漫天绿叶的熟悉不同面貌，一张床一个停靠，黑夜白昼颠倒，谁能解读脸上的微笑？爱是三万里程的孤单，闪着的真不假的话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。短暂的来回奔跑，不曾解开的背包，我在无数的人生海潦草，快乐藏在门口，整个孤单，闪着等待的泪光，眺望可能的远方。哦，爱再远都在你身旁，心疼了解的目光，不流泪的机场，幻想我多不少的伤，我真我假的话，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，最真的微笑。 所以吵架就想着要离开所有人，离家出走。其实这些叛逆并不是因为不想和你们在一起，也不是想体会一个人的感觉，暂时消失只是让大家了解失去我的感觉。也许只有失去了，才可能体会得到那些拥有的可贵，无论好还是不好，都想要珍惜的机会。 不想不管自尊不自尊，我是人我不是神，卸下的你成你最后的责任，了解我们彼此拥抱残缺的灵魂，越

She wears short skirts, I wear t-shirts, she

个永远的谎，说你最爱的还是我，不是今天身边的他。若要我说一个谎，那就是我不曾舍我。时光倒流，你还在我身旁。十月的阴晴之际，羞涩的我腼腆的你，在歌中永存你永念着你。 上的叶子洒落了一地斑斓，天微暗，雨后风前，又是一年的秋天。 那里有人在歌唱，好像你我的模样，天真的守着生命的篝火。感谢上帝让我们如此靠近，携手唱不完的歌，漫天的繁星收容我们的悲伤，紧紧抚慰每一个受困的灵魂，漫天的繁星指引我们的方向，那洁白的光芒将我眼睛擦亮。

起双手，闭上双眼，再许下心愿，在某一天回到从前，让他们都出现，当他们没改变，让时钟停在那年的夏天，让时钟停在那年的夏 阳光总在风雨 手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 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。 拥抱，有没有

是